8:04，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陶。 大家好，我是欣怡。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让欣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今天呢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近啊天气真的是慢慢的开始炎热起来了，大家要注意自己衣着上的一些变化啦。 据说啊这两天还会有降雨天气发生。 然 后到15号和16号的时候可能会升温比较迅速，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记得 添 衣物或者是减衣物，不要感冒喽。 对，如果说有那种雷阵雨的天气的话，最好是随身带一把伞。 哎，没错。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这个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呢，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也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 同时呢，您也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在花椒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哎，没错，今天啊我们的周末版在上周的时候大家好像聊了聊高考的事情，因为高考好像就要开始了。在今天的周末版呢，我们聊一聊毕业的事情，聊聊毕业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对啊，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然后他们呢都是学历比我高的人。今天在座我学历最低是吗？ 有没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感觉？ 哎，说实话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很大。我就是那个毕业选择出了错然后最后来工作的那个人。好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研究生王雅涵。 欢迎雅涵，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第二位呢，今天 第二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准研究生周若红。 刚刚考上研究生是吗？ 对。 Hello。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 对。 我们先来放一段这个关于毕业以后的考研的选择吧，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个都是研究生，然后都在毕业了以后做出了考研这个选择。对，没错。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聊一聊这个毕业考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一起来看一下。 我叫月翔啊，我之前在武汉广经工程职业学院读做专科啊，我现在在复旦读研究生，今年研一。 早上8:09开始，晚上11点结束。我的方法主要就是节约时间就好了。那现在上课啊，或者去哪里吃饭，或者走在路上，你都可以把一本视频书拿出来，然后你都可以就是看一下。晚上比较享受，因为晚上休息了一整天，然后感觉还是有收获的。一般会有一个放松的时间吧，6-7点钟或者7-8点钟，我都会。 放松大概是干嘛？跑步 或者锻炼。家里也挺支持的，妈妈说的话我比较感觉的。妈妈说她因为这个她一年都过得非常的开心。我估计我自己的班级水平啊，中等吧，就一个中等吧，会偏上也不会偏下吧，我觉得中等吧。没有啊。比较认真的话，主要是说明她比较在乎时间，然后当她有时间去玩的时候，她都玩得特别开心的，因为她好不容易有时间玩。这个世界吧，并没有很励志，我觉得 为什么不励志啊？你想啊，很少有人从就是专科嘛一直读到硕士来。 对啊，而且五年一点都不充实。 对啊， 都是早8点晚11点这样学习。 那看你跟谁比啊。 你给自己努力程度打分的话，你觉得有多少？10分的话， 可能及格了吧？我觉得希望可以走向更广阔的天空吧。 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一个从专科一直考到硕士的一个学生，对吧？ 没错， 确实蛮励志的。 每天学习14个小时，我在想，每天从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11点，一直在图书馆泡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体验？ 就我想问一下两位已经考上研究生的，我这个是考研失败的人来说，我是没有过那种体验。我想知道二位在考研的时候，你俩进行过一个什么样努力的学习呢？ 其实跟视频里的状态差不多吧，除了学习你没有心思去干别的事情，也不敢去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持续了很久吧。 那也就是说每天比如说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的话，一直都是在那儿学习，然后也不会干别的事儿吗？ 就是会有一种内心的斗争，就如果你放松的话，你会带着紧张的心情去放松，然后你发现还是学习更安心一些。 那若红呢？ 我其实我本人是不会学那么久的。 你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样学习 的？因为我觉得学习重要的是在效率。 嗯， 就是你可能学14个小时或者是15个小时，但是你真正学进去的可能也就只有8、9个小时，那你还不如花8、9个小时把这8、9个小时学满了、学圆了、学圆满了，这样子你效率会更高。而且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睡眠的人，如果占据我的睡眠时间，可能我的效率会更低。嗯 嗯，也就是说你是更看重效率，对吗？ 对，是。 嗯， 那你作为一个也是刚刚考上研究生，你是怎么学习的呢？ 其实我的话，我也比较看重效率。我跟若红差不多，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玩手机，我会把我的手机就是放到图书馆的那个箱子里面。就 我没有考上，我觉得听了三位的介绍以后，我觉得我没有考上研，好像也是理所 理所应当、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是吗？ 然后并没有什么就觉得遗憾啊什么的。 我是会这样啦，因为我比较容易被外界打扰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觉得你会被外界所影响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强制性的控制自己， 就通过一些方式来限制 对外界的一些力量来控制自己。但如果你自制力特别好、特别强，包括我觉得你带着手机可能也真的没有关系， 就压根儿我就不看。 对， 那看来我不是一个自制力强的人。那我想知道你们三位是为什么在毕业以后选择了考研呢？因为毕业以后大家会面临两种选择，尤其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一个是继续读书继续自己的学业，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你们当时在毕业前你们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呢？ 若红先说吧。 我其实也有纠结一段时间。 嗯哼， 因为就是我本科学的是新闻学。 也就是跨考对吗？ 算是半个跨考吧。因为我最后现在读的是媒体策划与运营，但是其实也算是新闻学的一个升华版吧，这样子。那我周围很多同学都已经就业了，可能他们已经月入上万了，这样子，然后再逐渐走上人生巅峰。而我 乐淘 啊 对对对，就是像咱们的乐淘已经开始走上人生巅峰，但是我还在爬那个人生的山坡，可能还在就是别人在收入，但是我在支出，还得去租房啊，或者是得去买班啊，买书啊，交学费啊什么的。 这个专业名词是吗？ 是。那其实确实有纠结，但是我觉得要看自己的选择。如果说你选好了一个专业，是你未来想要努力的方向，是你未来想要去成就的一个事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这方面去钻研。因为你第一次高考已经选择过一次专业了，那你在考研的话，你这个专业选择是要谨慎，你不能是随便去选择一个。因为你要读3年，你要去在研究生的道路上去走的话，那你肯定是还是要慎重的。 没错。那雅涵呢？ 我觉得就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嘛，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就大概也知道自己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虑说，我是要继续读书还是我去工作，就要去思考说哪个你收获会更大一些。比如说我考了研之后，我的就业面我的选择会更多，还是说它限制了我？那我就认为我考完研之后可能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会有更多的机会，那我就选择了考研。 发现大家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清晰的规划的。那你为什么考研呢？ 我考研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学习呀、 想考研，我就喜欢学习，是吗？ 对啊。 但是所有人都在说，考研就像一场扒了一层皮的战斗，是吗？ 对，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考研比高考还要残酷？有些人说， 其实也没有说它很残酷吧，主要是，我觉得周围的诱惑会比高考更多一些。比如说你在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学习，大家都是要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而奋斗。但是你在考研期间的话，比如说有同学会去找工作，也有同学会跟你说，哎，我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可能你的内心就会有一些动摇。至少我是这样觉得。所以考研的话还是需要内心特别的坚定的这样一个心理。 看来我就是那种内心不太坚定的人，当时就是在考研和工作当中徘徊，最后弄的就是， 所以现在月收入就已经上万，就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是研究生的就业面就很广，未来很光明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们在这个考研的时候，你们觉得考研的前，先说考研前吧，考研前夜你们都在干什么？ 对， 我觉得高考前的一晚上我好像没有睡过觉，高考已经是离我最近的一场考试了。 应该都差不多吧，应该都是在复习吧。就这个时候你出去玩的话，好像也挺影响第二天发挥的。 但是我知道考研中间有一天晚上好像是平安夜吧，那天晚上我觉得尤其是在大四的时候，我参加了，我跟雅涵是一年考的研究生，他考上了没有考上嘛。但是我知道那天晚上其实在宿舍里面，在男生宿舍已经大四了嘛，然后而且是平安夜，整个宿舍都没有人，大家都出去玩了，只有几个考研的学生还憋在这个 一个宿舍里，大家去一个宿舍，然后大家一起去看书。 所以刚刚心仪说的是对的嘛，就考研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并不是说你身体有多累，你付出有多少，主要是克服这种孤独感的很难，因为你大学时光你毕竟都是跟别人一起度过，突然你考研了，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抛弃，只有一个人在奋斗。 对。哎，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内蒙古有一个就是考研的学霸班，当时全班一共有64个人考研，然后有48个人就被录取了。 这是说明这个氛围 对 这个 氛围应该特别的好， 影响很大，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条资讯啊。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农学院2014级的农业资源和环境班火了，这个班呢有64个人考研，其中有48个人都被录取了，考研的成功率高达 75%， 被人们称为是学霸班。其中呢有两个女生宿舍和一个男生宿舍更是全员都是考研成功。考研成功的学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大家都已经确定了考研的目标，学习的环境比较好，大家在学习上呢也会互相帮助，进步会很快，大家齐心协力对学习的时间和状态互相监督，制定学习计划。 尤其是他们班的团支书也说啊，他说整体来说考研不难，主要呢是靠自己的毅力。 不难，我觉得还挺难的。 哎，他们这个老师很特别，说他们在入学的时候老师就培养他们的考研兴趣了，让他们有了一个坚定的考研意向，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师哥师姐的帮忙，所以我觉得好的学习氛围还有这样的合作意识，所以才是让他们成为学霸班的一个原因吧。 还是这个环境很造就人。 对， 看我的宿舍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考研，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考上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乐淘现在把他的锅都甩给了室友。 对啊，不然呢一定要甩锅嘛，不然自己没考上多丢人是不是。 对，哎，他们内蒙古，他是内蒙古民族大学的，然后他们的党总支书啊就说，学校每年呢都会举行考研的经验交流会，他们学院已经连续五年考研成功率超过50%了。 火 哇，这个 已经是 好高啊， 成规模成系统的培养研究生了。 对。如果大家想考研的话，可以本科考虑一下去内蒙古民族大学。 我觉得刚上大学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么远吧，你们刚上大学的时候想过要考研吗？未来刚刚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想的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专业，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一定要有一番成就， 一定也有这样的体验。刚入高中的时候就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刚上大学也是这样想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就开始随波逐流，然后每天享受自己的美好的青春时光，然后等到大三的时候幡然醒悟，说啊，我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下我的未来了。就我觉得我反正是这样的体验。 就像我每个学期末这个铅笔袋都要买新的，然后最后 本儿 养 新 的，然后其实用不了多久，然后就会换掉。 有的时候还要发一条朋友圈，我要开始好好学习了，要给自己鼓鼓劲， 就开始立 flag 了。 对， 哎，的确有这种人。我觉得上我们当时考研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人就是，其实他们也不学习，只不过坐在那儿，然后就一定要发条朋友圈， 就是书一本也没有少买， 自己一定要好好， 就是一定要有这种仪式感。没错， 其实真学不一定是真学，是吗？ 对，也有可能他发了朋友圈之后就在那玩手机了。 我 享受大家点赞的快感。 看一看啊，大家当年选择考研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东华专业的学生，现在正在读研二， 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今年是研究生二年级， 今年刚刚毕业，然后去年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我当时很想去日本深造，因为动画专业嘛，但是想了一下还是没钱，所以还是在国内深造也一样。 因为以后想成为一名老师， 应该是当老师，就读研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研究生比本科学历含金量高嘛，然后以后还是要出来混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可能升职和加薪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吧。 我是家里妈妈让去考研，所以就 之前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在招聘会上有两份资料，第一份是本科生的学历，第二个是研究生及其研究生以下的学历。当我们把我们的简历放在我们的左边的时候，然后那些人都不看的，他们只看就是右边的那份学历啊，所以说我觉得压力真的好大呀。 刚考完研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事情干了，然后我就在床上赖赖赖赖了两三天，感觉特别的空虚， 终于解放。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但是，暂时解放，一定好好玩，好好睡觉。 肯定是特别焦虑，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我也有一种感觉，那个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在当时，因为我们班考研的话就很少很少，也就一到两个，然后有一个同学还经常不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的话就是，我和别的班的同学，然后因为刚开始从不熟到熟悉，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在一起学习，直到最后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也是收获了友谊吧， 收获最大的就是更加独立吧，会更加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因为考研的话，你是要很用心、很努力的做，而且考研它，我觉得很能印证一句话，就是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啊，其实复习一年，生活挺枯燥的，因为放弃了很多娱乐活动，就是想看的电影、想看的电视剧都没有看，然后其实每天就是在图书馆坐着。 在家考研看书的时候，成天窝在，感觉自己压力更大了，老是怕自己考不上，怕成为同学中的笑话。 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感。考研那个时候是大四上学期，可能大家找工作的找工作，然后实习的实习，学校也没什么事情。然后那段时间的话，我记得整个寝室就包括我们班的整个三个女生寝室，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待女寝，然后待了半年，就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考研。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去食堂吃饭，因为如果我其实不想出去吃饭的，我想我就是点外卖的话。那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出去，可能一个星期都不会出寝室楼的门，然后我就会每天逼着自己出去吃，去食堂吃饭。自己去食堂吃饭的话，我们食堂有两层，然后那二楼一整层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坐吃饭，然后那个场面其实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我前男友因为考研和我分手，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都是顺其自然的，你可能在选择考研就会放弃你的工作啊，甚至放弃很多，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守恒的。我觉得就是既然自己选择了，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抱有自信。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就是你失去的终将有一天以其他的形式还给你。对，我觉得就是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有一次是看书看着看着就发呆，因为那段时间就是睡觉也睡不好，然后掉头发，然后一掉一大把。那天我也下雨，可能情绪也不太好，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就一个星期都没有人陪你说话，然后整个人就有点崩溃，然后就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就自己一个人哭。哭完了，谁也没看到你哭，然后谁也不能过来安慰你嘛，所以你也只能自己擦擦眼泪，然后继续看书。 我是觉得就是三百六十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的话就是你没有必要一直在这个考研道路上死磕，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因为考研可能要放弃很多东西，比如说金九银十，就每年九月份十月份的校招的话，如果错过的话其实还是蛮可惜的，就是可能大家都通过校招然后找到工作，然后自己因为考研而错过了这些的话，到最后如果没考上的话，就是学也没有上的，然后工作也没有找到。 当时我考的那个学校，我们专业人很多，就是我们专业只招三个人，但是报了四五十个人。那一刻就是特别大的压力，因为你这个考研群里面是卧虎藏龙的，你不知道别人的能力，然后那个时候会很绝望，就会说厉害人这么多，如果考不上怎么办。但是突然就会觉得其实那些没那么重要，不论我考上或者考不上，我只需要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把我这一年的努力全部写到我的卷子上，或者全部的给老师呈现出来，那我就没有什么遗憾。我不要把关注点放在别人上，我要放在我自己的自身身上，然后去关注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每分每秒都在想放弃，因为本来考研也不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中途放弃真的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虽然我想放弃，但是我还是不允许我自己那样做。 我好像没有想过放弃，就因为我当时选择考研是因为被迫的，算是，就是后面就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必须往前走。 没有想要放弃，因为我挺坚定的，一定要考研。 既然说是自己选择这条路，我觉得就要义无反顾的去走下去，不管说在这一个过程中你经历了什么，或者说是你到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别人都是无法去感同身受的，只有自己体会到了。这是目标一定要定好。其次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的一个安排，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远离那些负能量，因为我觉得考研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苦很苦，你要做一年，然后去忍受很多特别孤独吧感觉，然后如果你还总是接受那些负能量的话，那很难那个坚持下去。对， 既然你选择了就不要放弃，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既然你选择了，那就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自己都动摇了，没有人会把你拉到你想到达的那个彼岸，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上帝，就是求人不如求己。 我觉得考研这一段青春真的是一段无可复制的一段青春，也是无法代替的。考研路上肯定免不了一些孤独、心酸、难忘，但是又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现在想起来，当时确实是还是挺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 看了这个考研的选择，又听了一首这么励志的歌，我觉得现在真的有点激情澎湃。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再参加考研。好，北京时间8:29，我们进行一段半点报时。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为云科技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青年说，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考研啊。其实刚才看了那个考研选择的那个视频以后，我就在想，当年我考研的时候，就是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属于那种纠结型的人，然后我当时一直在想，我到底是要考研呢，还是要工作呢？当我决定考研的时候，我立志当一名人民教师，就是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教师。 考研跟人民教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考研继续你的学业，然后准备以后再读个博呀，然后就争取留在学校啊，然后当一名人民教师，非常的光荣。因为我从小我就觉得吧，有两件事儿就是特别的开心，未来职业有两件事情。 哪两件呢？ 第一件呢是能把别人兜里的钱塞到自己兜里，就是赚到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能把自己脑子里的知识或者是思想塞到别人的脑子里。我觉得老师正好就 对，老师真很符合。 后来想了想，主持人也行，对不对？就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嘛， 就可能比较符合第一条吧。 两条都符合了，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当时我还是非常想考研的，但是呢，当时我觉得班里有很多人都在面试，当时有春招有秋招，你在准备考研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在那儿学习的时候，大家都西装革履的打着领带穿着西装去面试了，然后有的人还会有很好的成绩，那个时候你会动摇，你就想，哎，我要不要工作吧？不然的话，你说别人都去工作了上班了，我自己还在这儿上学呢。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这种选择的焦虑的呢？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焦虑感？ 就是还是要把目标定好吧。就比如说我吧，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了各种招聘，就会享受那种别人让你去面试，你说不好意思我要考研我去不了的这种过程啊，就不要把 你是享受这种过程吗？ 对，享受这种过程，就 想要拒绝别人， 对，你会说我等我两年之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去工作吧，然后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在这些招聘人的面前，会这样去想。 但是你那个时候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得上呀。 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心态的变化，就比如说我又想考研又想工作，大部分出现在你 大概率知道自己考不上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对，就是如果说你大概复习到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就是我大概有多少概率我可以考上，那个时候可能会对自己的信心稍微坚定一些。 嗯，其实之前我身边很多的大学同学，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就是那么纠结的话，还是就是内心不够坚定啊。经常会看到别人的一些找到好工作然后动摇。 对啊， 所以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找工作，所有人都可能就是不再上学了，有另外一个领域的发展，因为研究生毕竟还是在学校里面嘛，他们要去见另外一片广阔的天地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然后又在想要不要先就是继续深造一下，然后先丰富一下自己，然后就一直存在着这种纠结当中。我觉得两边都没有找好，所以说当时我觉得是这样影响了我的心态。那若红呢，你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我一直是比较坚定的，因为我觉得考研这个东西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丰富自己，深化自己。那你深化自己、丰富自己方式有几种？你可以去工作中深化自己，你也可以学习中去深化自己。那我选择的就是去学习深化自己。那我觉得考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和深化自己的过程，它不仅锻炼你的耐心、定力。包括你考研的时候也学了东西，所以说也是有效果的。就即使说你真的没有考上的话，我觉得你也是有收获的。 对，其实因为一直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在充实自己嘛，对吧？ 那你们从考研最开始你们是怎么进行一个准备的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想从你们的介绍当中，没准今天听了节目以后真的就下定决心考研了。那你们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日程的安排呢？ 对，其实的话，比如说像刚刚说春招嘛，就是春招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准备时间基本上，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是跨考或者是基础比较差的话，那就可以从三月份开始着手准备。首先你肯定是要去查一些资料，比如说你这个专业考什么东西，这个学校的一些经验帖，你先去自己去搜罗一遍，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之后的话，你开始自己定一个计划。其实三月你就要把你整一年的这个复习计划都给定出来。我建议的话 就 是对。 也就是说要提前大半年， 对， 九个月这样子， 对 吧？ 因为你这个计划定了之后，你不一定是会去执行的，但是你先把它定满了，你定的越满，你到时候执行打的折扣可能会越少。我是这样觉得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定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随波逐流的佛系青年了。 状态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对， 不可能说我今天说我八点开始学习，学到十一点，你已经从八点睡到十一点睡了三年了，你学这么长时间， 是 大脑接受不了啊。 所以最好是定满一点。那三月定满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考试一般是四门科嘛，就是英语和政治都是大家都要考的。那我其实建议就是三月份开始，你就可以开始着手英语的复习了，因为英语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你不可能在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内迅速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分数，它是需要你去记单词，需要你去找语感，需要你去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那其实你开三月份可以开始复习英语。那英语的话，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去做真题，因为真题特别少，特别宝贵。如果你一开始把它做完的话，你后面就没有东西可以做了。所以英语开始大家可以去背个单词啊。然后，但是我其实个人不是很建议拿本班单词书去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背完过。大家都是从第一个单词 abandon，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去背那单词的话， 第一页 一直都是第一页。 对， 第一页就是 abandon， 就是告诉你要放弃。考研第一个单词 abandon， 对 abandon， 就是让你放弃了。 单词书都没有翻开过。 不，我一直以为第一个词是 accomplishment。 哇，这 是 高端吗？ 对，你是背的是乱序版。对，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背单词了，因为你可能真的是背到 B， 可能你就已经要放弃了，真的。所以可以就是先去做一些阅读题，然后去读一些文章，可能然后从文章中去记一些单词，这样也比较有趣味性。同时，你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一种语感。其实考英语很重要，就是你的语言感觉。你不需要太花脑子，你的感觉培养出来之后，你的题自然而然就会选了。 就是看到那个选项就自然知道你。 对，就确认了眼神。 对，而且我听说就是考研的话，英语一的话会考很多就经济方面的文章。所以那若红，你觉得大家是不是需要看一些经济方面的英文的期刊呢？ 其实我当时有关注一个公众号，然后它上面会发一些经济学人的一些那个刊物的原文。那我可能每天早上没事的时候就读一下，也当时读一篇。就你就当是读一篇那个新闻，中文的那个新闻一样，你去读那个经济学文。虽然我不是很懂经济，但是你可以拓宽自己的一个见识和眼界吧。主要是你要去真的是喜欢去让自己去喜欢上这东西，像谈恋爱一样，你让自己去爱上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能量。 和学习谈恋爱，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我突然觉得好想跟他谈个恋爱。 突然怎么对学习感兴趣呢？ 就闻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是是是， 对。 那 除了英语的话，你觉得还有什么政治呀、专业课方面该怎么 准备？专业课的话，因为可能每个人考研的专业课不一样。那比如说以我为例的话，那我考的是艺术硕士，那考了两门都是艺术类的。那其实艺术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看不懂，因为它有很多一些比较深奥一点的一些理论方面 的， 对，很学术、很玄幻的一些名词，让你觉得听起来那个虚头巴脑的。但是我觉得你也是要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去背多分，就是你背了分就多。 哦， 对， 是这么 对，所以不能背的分就多，你得去理解，你理解之后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你上了考场之后，这就是就好比你让你介绍一下你隔壁老王，你是不是就侃侃而谈？因为你了解他，你真的理解他了，你真的认识他，熟悉他了，所以你把这个知识点当做一个人去了解，你真的熟悉他了，你写起来就像是介绍你的对象一样，你写起来就是 隔壁老王， 你写起来就是可能那个才思泉涌吧，这样子。我觉得 你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当时背那个什么艺术基础的时候， 行，一个具体例子就比如说那个叫做通感。通感这个例子， 对，通感， 对，通感，一开始听这个词特别玄幻，啥玩意儿， 觉得好高端、啊、 仿佛是要那个通灵一样。然后当时就是他给的那个解释的话特别的深奥，比较硬凹的那种概念嘛。但是你可以去上网去查这个词儿，然后他会给你一些例子，比如说要通感，就好比你现在在听一个歌声，这个歌声可能跟你的心里的某种感受相通了，这叫通感。就你可能你的嗅觉 戳中了我内心的那个点， 对，就是你的嗅觉可能跟你的听觉相通了，或者你的视觉跟你的嗅觉相通了，这叫通感。你要去查一些例子，你就会哦，你明白哦，它是这么个意思。到时候你写的时候，你就直接用自己的话写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 对 吧？ 是。 那聊完了专业， 学到了新知识的样子，发现还是研究生学的东西多呀。 打开世界新大门。 那样哈，那你当时是怎么进行一个研究生的准备的呢？ 我觉得也是，首先大概在前一年，就是大家做职业规划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你说啊、你要选择考研还是选择工作。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目标，说我是不是要考研？你的心理预期是什么？你要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这个准备也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在你定下来之后，你首先要去了解，说我考了这个专业需要复习哪些课程。比如说我考的这个中国播音学，那他就需要我去学语言学这些东西，他需要成体系嘛，对吧？那我之前就先要去了解他，我大概需要给他留出多长时间啊？那在这之前，我是不是要把大家都要复习的这个英语跟政治好好先理一遍思路？首先我要先去了解到考试要考哪些方面。你比如说之前我都不知道考研英语是没有听力的，是在考研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没有听力的。那到底是好事还是 乐开了花？ 像我这种就比较喜欢考听力的人，对我来说 本来想拿着它来那个拿高分的。 对对，但所以你要先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考研。对，如果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学习型的人，我硬逼着自己去学一年，那是不是浪费时间？对吧？这个你一定要先明白。就不能说啊，别人都考研，好像我不考研又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这种艺术生来说，没有这样的烦恼啊。我们想考研的人比较少。 你看二位嘉宾，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若红你是跨专业考研， 我算是半跨专业， 半跨专业考研。那雅涵是本专业考研，那跨专业考研，你当时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跨专业的话，其实就是你还是要明确你未来要干什么。如果说比如说像雅涵，他未来他读的是播音，他未来可能是主持方向或者传媒方向。那比如说我现在读的是媒体策划运营，那我就想做编导或想做策划，想做制片方面。那我明确这个目标之后，我去选专业就会让我的头脑更加清晰。如果说你都不明白你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你只是听到别人说这个火，这个好，这个赚钱，这个行，你去的话，你其实对你自己是没有效果的。你必须要明确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你再去往前推，你前一步需要干什么。那我推出来，我前一步就是要考研，我就是需要去学习，因为确实我对这方面不了解。然后中传的话，刚好我考中传的电编电视学院，它又是它的王牌学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制作人啊，或者是我可能崇拜的一些编导或者是一些导 导演都是出自这儿的、 嗯、 那我就想去学习他们的经验，就想去学习他们的专业。 嗯，那其实我知道雅涵是本专业考研、 嗯、 本专业考研其实是有很多优势的。 对， 就是本专业本学院的话，你首先你这些老师是你大学四年积累起来的、 嗯、 另外这些知识是你已经学过的，你在考研究生的这些专业知识也是自己学过的。 嗯， 那跨专业考研的时候，你的专业知识你完全没有学过， 嗯， 你是怎么重新去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呢？我觉得这是一步很难的，很难走的路吧。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得喜欢，因为你不要、 就是、你要确定我很喜欢这个专业。 对，你不要、 嗯、 就是有一些我在遇到一些跟我一起考研的人，他们读到那东西觉得很烦躁很枯燥， 你就觉得很幸福、嗯、是吗？ 然后我觉得，我说不会啊，我觉得就是在探索一个新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不知道、 嗯、 你现在学到你就赚到了呀，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个新的领域有的时候你不去尝试你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跨领域考研是一个勇气很可嘉的事情。 对啊，我身边也有挺多人都跨专业考研的、 嗯、 但是我觉得你跨专业考研可以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以前考研报名的时候是还可以你报好几个学校的好几个专业这样子、 嗯、 只有当你最后确认的时候你只可以确认一个。然后我当时身边就有同学也是这样，但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嘛，就是会导致自己在复习过程中就特别的摇摆，就觉得嗯，我到底是最后到底是考这个还是考那个呢，就会有一种摇摆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若红特别好，我特别的坚定，我就是要考电视学院的编导专业，对吧？嗯，这样的话就是在让自己在复习过程中也是更加的有动力吧，有一个目标这样子，对吧？ 我觉得现在其实在收音机前的和网络电视屏幕前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人想要考研，但是呢自己心里还是没有一个目标，不知道自己想考一个什么研、 嗯、 我们通过一组资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 我们考研的几大热门的这个专业，第一是会计硕士、 嗯、对， 会计硕士呢是多年以来考研经久不衰的热门的专业，跨考的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本科会计学专业业的学生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会继续读会计的专硕。会计专硕呢，之所以这么热门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嗯， 第一是跨考专业的壁垒比较低，有很多专业的本科学习的时候，会涉及到许多会计学的相关知识啊，金融学啊，统计学啊，财务管理啊，应用统计啊，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等专业的本科生呢，跨考的时候都会很容易会选择这个会计硕士，因为有很多专业是相通的，甚至是许多数学本科的同学考研的时候专业也都会选择这个会计学。 对、啊、其次呢，它的考试科目也比较简单、 嗯、 它的考试科目呢是这样的，管理类的联考综合能力还有英语二，也就是说只要考两门，相比一些考四门的来说确实还挺少的。 嗯， 另外呢它的就业薪资也比较好，大家都听说过四大吧，比如说普华永道、德勤、 嗯、 毕马威还有安永、 嗯、 很多的应届生都特别的想进入这样的一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其实啊、嗯、作为一个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朋友，就是我的发小、 嗯、 我的舍友是在普华永道工作、 嗯、 真的奉劝大家真的会计师 慎重，还是要慎重， 一定要慎重。 对， 因为我见过他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就是凌晨五点回来，然后工作一个对点。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 嗯、 哇，四大真的好压榨员工啊、 嗯、 好可怕。 嗯，对，而且考会计硕士的话、嗯、我觉得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因为之前的话我是学经济的。 哦，你是？ 对，我学经济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同学考会计专硕。 其实会计专硕虽然它只考两门，但是难度还是比较大、 嗯、 因为它录的人比较少， 极少， 对，极少。 尤其是像英语二嘛，又比较简单， 对， 就特别考验你的英语能力啦。所以如果你们想考会计专硕的话，还是要好好的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能力。 嗯，第二个呢，大家报考的热门专业是金融硕士，我发现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啊。 嗯， 和会计硕士同理呢，金融硕士也是考研的一大热门专业，不仅本科是学金融学的学生非常喜欢考本专业，有很多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也会选择报考金融硕士。 嗯， 由于对于数理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的高要求，所以说理工科专业的同学跨考金融硕士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优势。在就业市场方面呢，理工科背景的同学也是有很大优势的。金融硕士由于比较实用，就业面比较广，而且多为吸金的行业，薪资待遇非常的好，所以说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嗯、我觉得 你就是这种有一个金融背景的主持人啊。 而且这个专业吧，不仅仅受就同学们的欢迎，而且家长长辈们也都特别看好这个行业，觉得它特别赚钱。 孩子干什么呢？孩子学经济的，搞经济的，搞金融的。 我觉得 而且好像很有面子的， 好大上哦。然后第三大热门专业也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 对啊，第三大专业 是法律，法律硕士。 法律硕士呢，它分为了两个方向，有法律硕士的法学方向，还有法律硕士的非法学 方 向。那么法律硕士的法学方向呢，是只能有法学类专业的本科生就读的。法律硕士的非法学方向呢，是由其他专业的本科生就读，因为啊，这个法学专业的学科知识是非常的庞杂且深厚的，所以啊，为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呢，很多的同学选择报考法律硕士。另外需要提醒您，就是法律硕士呢是全国联考，考试科目以及备考书呢都是统一的，所以对于很多跨考的学生来说，是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 哎，这是三个这个大家报考比较热门的硕士专业啊。我们从网上也给大家查到了一个考研新手指南，然后2019的新手考研生就是应该重点关注的时间点哈。第一个是五月中旬，教育部考试中心呢会总结分析上一年的阅卷情况，讨论新一年研究生硕士入学考试大纲的修订方案。然后呢这个 你们呢就可以关注一下上一年研究生的分数线的信息、还有复试啊调剂信息，尤其呢是你比较感兴趣的学校或专业的分数线以及录取信息。一般来说呢，学校近三年的分数线和录取信息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个时间点呢是在六月中旬，教育部考试中心呢要正式的讨论下一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的修订方案，并且要开始大纲的具体的修订工作了。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八月下旬到九月的初旬，也就是说它的全国招生简章会正式公布，各研招机构呢会公布招生简章以及招生的专业目录。这个时候考生需要注意您的这个目标院校的招生计划还有考试科目指定参考教材有没有发生变化。 看到了这个时间表以后，虽然说还没有看完这个时间点，但是看到了这儿，我就觉得这一个一个时间的规定会让我有一种反正还没有出大纲呢，等等再学吧。反正还没有出招生简章呢， 等等 再学吧。反正还没有报名呢， 等等 再学吧。 然后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了。 大家有人觉得这个你们在学习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时间分得特别碎的时候，就会一个点一个点的拖下去。 会吗？ 会，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吧。一种是像乐淘说的这种，还没到这个点儿，我过一会儿再说吧。但也还有说，哎呀，马上就要到下一个阶段了，我这阶段的事儿做完了吗？你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心态真的很重要，不然的话，像我这种这个心态和孟亚涵看到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能考上研究生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说在九月的中上旬，硕士研究生入学的考试大纲要正式发行了，政治、英语、数学以及部分统考专业课和考试大纲以及大纲的解析都会陆续的出版发行。该阶段呢，考生需要及时的购买考试的大纲和大纲的解析，仔细的研读大纲的内容，明确考试的内容，特别要注意大纲的新增和变化的考点。我们知道大纲新增的考点和变化的考点很有可能就是今年出题的考点，并针对大纲及时调整自己的复习计划。我发现每年都有一个这个环节就叫做研究大纲，你们会研究吗？就是每年就考试大纲先发下来，先看具体会考什么和往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呀，自己去分析压题，你们会不会这样？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市面上有更专业的人帮你分析， 更多的人帮你分析压题， 帮你分析好你需要注意哪些点，哪些是变化了的， 对，哪些是新增的， 就是自己完全不用管，然后只要买那个分析版就好了。 对，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新增的东西一定会考嘛，对吧？那他新增他做什么呢？所以这 明年考 也是个技巧，就是新增的东西会考， 一定会考。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技巧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在考研前你可能不会所有的知识，因为太多了嘛，可能肯定不会所有的知识全都看完的，应该会有侧重点吧。你们都是怎么选择侧重点的呢？就是根据大纲吗？ 就一定是广撒网，所有东西你都看过一遍。 你不重点捞吗？ 你不会说你都记得住，然后你会挑那些比如说哪些东西拿分多，哪些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我记它之后好多点都会涉及到。那比如说我考这个语言学，我考这个发声学，我考播音学，那我就要抓住语言学中跟播音有关的东西，它一定是考的更多的。那我肯定要去重点去背这些东西嘛。 那若红呢？ 那我其实觉得他刚刚说的很对，就广撒网，因为像我们考的是考很多名词解释或者是一些他其实大纲给的东西非常的泛，每年其实我们艺术硕士考的都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只背可能有他 给的名次也是100个，可能要考100个。如果你只背20个重点的话，万一他考了20个之外的，那你就拿不到分了， 就很尴尬了。 对，但是如果说你100个你全都看了，可能你写，可能他每一句话的标准答案是10句话，但是你每个你都能写出3-4句，你也可以拿分。其实这样子你去算一下分值是更划算的。如果你只记了这么几个话，可能一个名字写的8分，你不会写，你没看过，8分就没了。但是、 对， 但凡你看过一点，你有点印象，自己瞎编一下也能整个3-4分。 嗯，没错。我也想到我自己考研的经历，当时我考的时候也是考了5-6个名词解释吧。我是不是说每个名词解释都会，我是每个名词解释都会那么一点点。 都看过， 对，然后那样写的话，可能就其实你拿的分反而比你只会2个这样拿的分会更高一些。 而且最关键是，即使说一个名词解释你背烂了、背熟了，你到最后可能还是会忘。你可能背80%，最后还是只记得20%，那你就不如把20%运用到100个名词解释上，这样拿分效率更高。 嗯，对。 哎，大家还是有自己一个独到的学习和这个考试的方法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要进行网上报名了。网上报名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不少专业性的疑问。比如说考生的类别、考试的方式、户口、档案所在地这些重要信息的填写，建议大家呢在填写之前，在网上要先搜索一下相关的内容，咨询一下师哥师姐啊，或者是考研机构的相关老师啊，来落实清楚了以后再进行填写。 嗯，然后呢，就是到了11月中旬啦，这个时候呢，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信息的一个现场确认。考生呢需要到本人所在的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的高校招生单位的办公室指定的报考点确认，需要呢带上身份证、学历证书以及网上的报名编号，由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确认自己的网报信息。同时呢，有时候也需要现场交费，到报考点按照规定呢采集本人的图像信息。 哎，就是进行照相了啊。就是考试之前给大家列了一个简单的时间表，然后这是您需要注意的事情，关于这个官方的流程上，其他的就是你自己学习的事情了哈。 没错。 好，北京时间的8:56，我们进一段音乐和整点报时，稍后呢在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关于考研之后的那些故事。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小宝的

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庆祝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好的，北京时间的9:04，马上9:05，欢迎大家回到青年说。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涛， 我是心仪。 嗯，刚才在这个前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考研的事情。刚才休息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我说你看上半时段我们聊这个初试， 初试， 这个下半时段聊复试，你们三个就先聊一会儿。我参加过复试，我参加过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的，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啊。我们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嗯， 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这个 关爱 青 年计 划，没错，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 今天我们聊一聊考研。如果你也有这个你自己的考研的故事，当年你考研的时候怎么艰辛怎么拼搏考上了没有，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嗯， 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一起来看一看啊。 对， 刚才我们说聊这个初试聊了半天，现在该聊复试了。复试什么内容啊？ 这每个专业不一样吧。我觉得复试其实主要是面试嘛。 对， 对，他老师要听你的一个想法，要看你的科研设想。这我觉得各个专业可能不同，比如说像一些理科类专业，他可能会老师更重要听的是你的思路，对吧？可能你表达上不是很流畅，但是你的思路非常好。 嗯， 逻辑非常好。像我们这些艺术专业，他可能老师更想听的是你的表达。 嗯， 在你的日常说话中能不能体现出你有没有这个天分，对吗？啊，这个很重要。 哇，好玄学啊。 嗯， 那具体什么叫科研设想？ 就是你对于你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嘛，对吧？你是要研究一些东西的。你对于你的这两年或者三年的学业生涯有什么样的规划？你准备研究什么方向？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啊，然后成册给老师。 嗯， 然后你要去描述一下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划。 有点像论文的开题报告。 对对对。 嗯，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嗯，我们这文科专业是这样。然后我记得我身边有同学考理科专业，他们有些是不教科研设想的，是让你说一说你想做的实验。 对，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对，你想研究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方向。像我们的话可能是比较比如说还是学术方面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在钻研科技耶。嗯， 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对啊。 那你们在这个复试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重要技巧就是还是那个心态。 嗯， 因为我在复试当中就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嗯， 就是左手抽了一道专业题，回答完之后右手拿起一道口语英语题，一看读完 英语， 对，英语的口语题，我就读完那个题目，一读完懵逼了，还没明白啥意思。 懵 就是读完了题目，读声是出来了，可是意思还没搞明白。就是读完了，然后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也没听明白，然后我犹豫了两秒，我就问能换个题吗？ 完全不明白那个。 就是当时可能是大概看明白，但是就是可能我大概看明白他是讲一个英国的一个什么帆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家会有帆船呢？因为在我们国内还蛮少见的。 没有。 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懵逼，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跟老师说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能不能换一道题。 然后老师 say no。 对，他给我拒绝了。 就我当时好像也是刚考完面试之后就马上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考英语口语嘛。 嗯， 就是考之前大家都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到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他会考我什么样的问题，完全是，是懵的。 就是在复试的时候会有英语的考试。 对 对， 会有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来考你英语听力。 嗯， 然后进去之后发现像逗小孩一样，给了你几个骰子，然后告诉你说你选一个，然后你翻过来。 哦， 但是虽然是全英文啊。 嗯， 他就说你翻过来，然后告诉我上面是几。 嗯， 然后后面会给你念一段文章。 六个六。 对，然后等于就是听力版的阅读理解。啊， 对， 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 嗯，对，想到这个也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 嗯， 之前跟我一起考研的一个同学参加复试嘛，他也是抽英语题，他说他听到了 cat and dog， 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后来想这个应该是下倾盆大雨的意思，但他没有理解。 嗯， 然后老师就用英文问他这篇文章讲的什么，然后他就学了个喵叫喵，然后学了一声对，又学了一声狗叫，然后老师就被他逗笑了。 嗯， 后来之后出来分数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你得了多少分呀？ 他说我的英语口试有90分，哦，所以我觉得可能老师的印象比较重要。 就是你看不看得懂还另说，但是你的现场表现一定要好，没看懂觉得自己看懂， 对， 你说的嘛，就是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就是玄学这东西，老师喜不喜欢你其实挺看眼缘的。就为什么我们说好多人考研可能分数非常高，但是面试会卡好几年，就可能你跟老师没有眼缘吧，但后面老师可能会看你非常努力， 就没有缘分 了，然后觉得啊、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那种答错了，我觉得答错了以后让老师觉得我是故意答错的，就比如说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没文化，我只是故意让你觉得我没文化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仅仅也学了一下这样的猫呀狗叫，他应该也在后面加了很多一些英文的一些说法，所以老师也会看你整体的一个表达的效果嘛，对吧？ 我觉得这个考研的复试好像就像是工作的面试一样，算是这样 有一点像， 像是面试跟艺考的一种 结合是吗？我觉得其实在面就是这种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技巧可以跟大家，就是处理这种面试当中会发生的尴尬，你没有什么独特的技巧吗？ 还是要，我觉得提前如果是没有接触过，比如说面对面跟别人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还是要提前对自己的语态啊，你说话时候的表情做一些控制啊，面部表情管理还是要有一些，面试了之后不要紧张的发抖说不出话，这是最基本的，对吧？你得跟老师交流，但你交流过程中你要让自己的逻辑稍微清晰一些，用最短的时间让老师了解你，这很重要。 那你这个在面试之前，就是在考研面试之前，你们两个会提前去了解一下，比如说里面坐着的老师是谁，然后他会希望听到一个我什么样的陈述，然后是对他的方向的，会不会有这种提前的准备呢？ 其实就是当时是有人跟我介绍一下老师，当时有特别指出其中有一位老师，他说这位老师呢特别讨厌别人装逼，所以你千万不要， 我们这个 千万 不要提这个词儿、 特别不喜欢别人就是不懂装懂，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你真的不懂这东西吧，你就诚实说啊，我不懂，我不会，能不能请老师跟我讲一下，你不要说你可能不懂，但是你还是自己好像装的自己很懂，但其实老师一眼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懂的。 对，因为考研的是复试的时候老师是有好几个嘛，他不是说只有一个老师，你想摸清所有人的套路还想综合其实 是很 难 的、 对，只要做好自己，然后不要出太大的差错就没有问题。 对，因为老师们之间的话可能看法也不同，可能比如说一个老师喜欢你，可能另外一个老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还是做你自己就好了，不要太在意了。 但做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被人喜欢，太做自己了怎么办呢？就我觉得其实在面试中其实有很多这种考生和考官之间会发生一些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考官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我就想问你一个很私人的，或者是一个就突发奇想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看你的反应的时候了，就比如说，我在有个朋友之前在面试的时候啊，他去考试考场考试，他去面试主持人，然后考官问他，你认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应该具备哪些特点？他说，我觉得首先你这个主持人要有阅历，就是如果你没有阅历，你没有经历，你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话，你说出来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所以说你首先你要有丰富的阅历，其次你要有自己的专业什么的，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然后说完很多以后，这个考官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哎，我刚才看了一眼你的简历，你好像是面试的人里面年纪最小的，你拿什么看阅历？ 对，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实诚一些，就不能说一些假大空的话，还是要稍微真实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考验你能不能化险为夷的时候了。 其实你说到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我考研复试的时候就挺有意思的。当时准备科研设想的时候，我们不是坐了一排在面试嘛，所有人拿了一本小册子，我拿了一张 A4 纸，然后因为当时就是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啊，可能这么多年来没有尝试过说真的去潜心研究一下这个学术方面的东西，觉得科研设想嘛，我大概说说就好了，然后别人都拿了一本册子，然后非常专业的去给老师介绍，老师拿到我的科研设想说，你就这么多吗？我说老师，对，那个然后我研究这个方向没有什么参考的资料啊，我希望在后面的学习中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对，但是当时其实是懵的，就是会有一些害怕，但老师其实都笑了，然后你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大压力。 对，我觉得雅涵就很机智， 这是一个机智的 我还知道之前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同学去面试新闻系的研究生，老师就说那你有新闻理想吗？然后那个同学就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就不要谈什么新闻理想了吧。果然他后来就没有过复试。 就是没有过。 对啊，老师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思路嘛。新闻理想可以从多方面来想，你说新闻理想可能是国家的新闻理想还是我个人的新闻理想，我来做新闻就是我自己的新闻理想嘛，对不对？那每个人可能都有新闻理想，你不能说是我太现实，让老师觉得你 你才多大年纪你就这么现实，确实不太好。 是，不能跟老师说我工作是为了赚钱，你却跟我谈理想，我的理想是不上班。 太直白了， 赚钱嘛， 就不能太功利，是吧？ 对对。 老师觉得你这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只专心于眼前的一点点蝇头小利嘛？ 还是需要有一些学术情怀的。 那参加完复试以后，就是静静的等待自己的录取通知了吗？ 其实录取通知拿到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就并没有说非常的欣喜若狂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解脱啊，终于到了今天。 就是肯定能考上是吗？就心里心如止水啊，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能考上的，对吗？ 其实是我是不是这样的，我特别的焦虑。我还记得我当时等成绩的时候，我经常失眠， 因为据说今年研招办出成绩出得非常非常的晚。 尤其是那两个星期的时候，我经常是夜里会做梦，梦到自己有没有被录取啊，这样子，然后就会惊醒。 梦中惊醒。 对啊，我会这样子。 那拿到录取通知一定就是那种自己的付出中，然后得到一个成果。 当时查到你录取的那一刻，我就好开心好开心， 就是觉得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和准备都没有白费。 没错没错， 大家都在说考研是一个人孤独的战斗，你们觉得孤独吗？ 我还好，我没有很孤独，因为有若红陪着我。 您在一起准备考？ 对， 我觉得我的考研经历还挺孤独的，因为身边都是一些爱玩的人，就是他们 因为完全能体验的，因为当年我是和雅涵一起准备的，当时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学，然后我们两个就天天一起 出去嗨， 看看书，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啊？然后就雅涵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读书。我觉得雅涵是会孤独的吧？ 其实心态上还是会孤独，但是真的要调节，就是自己要意识到你已经不是十七八岁了，你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放在一件事情上。那你如果还不把心态调整好的话，那其实就是离成功越来越远了。 没错。 但是大家都在说年纪越大，你的自制力会越强。其实那个时候，你当时坚定的想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去受到其他东西。 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你的 记忆力， 对，你的记忆力在下降，就是你的集中力会下降。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更好去分配自己的时间。不像高考的时候，学校会限制你说啊，现在上哪门课，你可能时间要均匀分配。那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的英语好一些，那我的重点就要放在政治上，对吧？你可以自己去调控，这个是很好的一点。 但是高考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你，就比如说老师会给你进行一个规划，就是我们哪门要学多长时间，哪门要怎么怎么学。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有学习方案的，白天的时候要做到多少多少卷子，然后前十天、前五十天、前六十天，就是每十天好像都有一个具体的规划。那你自己做学习规划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会不太系统，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说有些人他对自己就是认知比较明确，我知道我哪些方面是非常好的，哪些方面我就确实差一些，那你可以自己去制定规划。如果你觉得我是那种资历非常差的人，而且我对自己没什么规划的话，一定要找个人陪你一起去看书。 对， 一定要有人去监督你。 他又给我找了一个借口。 对，而且 这样就是一个陪我一起看书的人。 这样的人其实应该还是很多的，就考研大军只是其中一员嘛。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其实并不难，只要你用心去发现，你一定会在考研路上认识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会收获到一段非常好的记忆吧。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有人说我在考研的时候从不熟悉变成了熟悉，然后变成了好朋 友， 大家一起考上研究生。我觉得大家一起获得那个胜利，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像我跟若红的话，就是一起考研，虽然我们没有对 战斗的友谊， 对我们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交流，但是至少心灵上支撑着彼此。 每天就互相喊起床，然后一会儿图书馆见。 对对对，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每天都是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回来这样子。 发现你们两个也是共同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啊。 对啊，然后我们就说，可能也是我们都考上，也是因为我们的风水好吧？ 因为我们可能咱们就经常会住在朝南的，会在朝南的地方去读书，因为 为什么要朝南的地方？ 因为向阳啊，对吧？ 坐北朝南，好像 对， 什么都要信一些。 对，而且我们在考研出成绩之前，我们还去了趟雍和宫。 据说很厉害。 对，我们去参观了一下，去感受了一下这个。 据说这个，我们刚才今天上午啊，我们聊了这个考研的初试，聊了考研的复试，我觉得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我们应该聊一聊这个在考研毕业以后，你们又要面临选择了，是继续的深造还是去就业？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跟我大三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要去思考说，我如果去考博，那我的就业面会更广还是更窄？那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个专业，如果你去深造去读博的话， 更多的是想当老师， 对， 是想去继续做学术研究。那其实我就思考说，我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想当老师的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崇高的职业理想，我还是想在就是比如说行业上，我去工作上发挥一些自己的能力，那我可能继续就不会再选择继续读书了。 可能就不会就在毕业以后可能就会不会去读书了， 选择工作了， 选择工作。但是红门， 我觉得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去读博的话，那就没有时间谈恋爱了呀。 为什么读博没有时间谈恋爱？ 就是可能你会更多的心思在学术上面去进行你的学术造诣。 其实我们台的编辑今年刚刚是人大的新闻系研究生博士毕业，然后他每天就上班的时候写论文，然后接着照顾孩子，然后什么一切都很 难。那他是已经找到对象了，那像我们这种没有找到对象的人就会慌啊。 世界上有四种人，这个男人、女人、女博士， 对， 还有 男博士。其实现在倒不会特别担心说啊，女博士啊，我会不会以后会有什么什么障碍？但是其实更多考虑的是，我读了这个博士，他会占用我多少时间？还是说我工作之后也有机会去考博？就是其实是可以兼顾的，我没有必要说再为了像考研一样，为了读博放弃我的工作机会。而且毕竟年龄也大了，对吧？慢慢你也在长大， 好扎心。 对，你不能一直花着家里的钱去读书，可能之后工作之后有更多机会去学习吧。 那你们未来的工作方向，未来的你们的就业方向，你们期望是和自己专业相关吗？和自己的本科专业相关，还是研究生专业相关？ 像我这个对本科跟研究生学习的 东西一个 专业的是一样的，那 从一而终， 对，希望还是做自己本专业该做的事情吧。 若红的话应该是会想做跟维测编导有关的吧。 对对对，因为毕竟你花了3年时间去钻研这个的话，如果你最后没有在这方面去发挥作用的话，其实你3年的学习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呈现的。 而且若红很有天赋，他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之前在一个节目组实习的时候，就是给节目组提出方案的一个核心的人物，所以我觉得若红应该以后也不用太担心找工作了。 就体现出你考研的时候兴趣是有多么的重要。 对， 因为你在考研的时候你已经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了，如果你发现这个工作你并不喜欢，你只是觉得啊它效益特别好，会挣很多钱，你去考它的话，那毕业之后你又要面临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他，我能持续多久？但如果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专业，那我觉得我对他付出多少都是应该的。 对， 但是有很多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说一定要把自己的爱好，就是不要把它当成职业，就是把自己的第二爱好当成职业，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不然的话，你把爱好当成了职业以后，你一直工作都是你的爱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会很累吧。 那就是说你要在你工作之余再找一份其他的爱好嘛，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份工作到底花费了你多少时间，就如果你还是自己调控的问题，如果我真的全身心都做它，然后我每天觉得好累好烦，那时间长了一定会觉得很烦。但如果你自己去调控它，我觉得在工作中不断寻找快乐，我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其实就还好。 对，还是要一个心态上的调整。如果是爱好正好是工作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是一个很幸福的。 对，很幸福啊。 刚才你一直在说我工资高，然后我看到这个资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研究生和本科生工资的对比、 对比。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图表，在刚才他们聊的时候看到一个图表，说在一线城市本科生的平均薪资是4364元，但是硕士生是6503元，这样就差不多2000多块钱了哈。然后呢，在二线城市呢，本科生是3692，研究生呢是5436，在三线城市，其他城市是本科生是3162，研究生是4821，平均要差了 2000块 左右。所以说，你这3年还是很值得的，我觉得。 但这3年中可能先工作的人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吧。 对，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经验确实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本名校本科生的平均收入呢，其实它是接近1万呢，在研究生收入群体中呢可以排到前5%。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读2-3本左右的研其实是对就业能力的提升不高的。就如果大家想考研的话， 还是 找一个比较对高一点的目标。 一线城市啊，有一个高的目标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去向啊，有28.46%的人选择了国有企业，有24.73%的人选择了民营企业，这是两大头，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民企。然后呢，剩下的比较高的就是在三资机关的占9.38%，然后在党政机关的呢占了5.33%，然后科研设计的也是5%几，然后另外两大高的一个是高等教育7%几，可能就是去当老师，然后其他是也是7%几。我发现这个研究生去向主要 还都是国企和民营企业。 嗯， 那你们在就业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嗯，其实对我来说，国企民企我没有特别的概念，因为在我的脑海中可能只有做好节目的企业和做不好节目的企业。就在对于我来说，那可能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做的节目比较好的一些像互联网的公司，像爱奇艺、腾讯这种，然后像如果说是像国企的话，电视台的话就是湖南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些头部的电视台。那其实你既然是学这个专业，肯定是希望去一个好的团队，然后创造一些好的节目，然后能够让自己的节目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是你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人觉得这个国企啊，工资高啊，福利好啊，然后为了进这个考研值得的，你们觉得这个毕了业以后，你们对于就业，我们刚才聊完考研，我们聊聊就业啊，你对于就业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呢？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叫做钱多离家近，然后下班早。 钱多离家近，下班早。 但是其实说回来的话，我觉得钱确实是一方面，因为工作的话你得赚活自己的生活费，比如说你可能还要租房啊，你还要自己就是一些开支，你也不可能靠家里，那钱确实是一个。但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未来在这个岗位上的发展。如果说可能你第一年工作在这岗位上你是拿5000块，第二年第三年到了5年后你可能才只升了2000块，可是其他岗位可能已经升到了10000或者是20000块，它的发展更加广阔，所以说可能有些稳定，但是你的上升空间很小，你可能你就一眼望到了你未来的头，你好像一眼望到了人生的尽头一样。 哎，说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咱们的老师就说，他说有一个学生就是干了1年和干了5年拿的工资是一样的。 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那 北京时间9:26，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半点报时，然后在接下来的最后半个时段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业的那些取向。稍后见。 稍后见。

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北京时间的9:36，欢迎大家回来，回到我们的青年说。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仪。 嗯，刚才在这一个半点里面，我跟大家聊了初试、 复试， 然后就业以后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对比。 嗯，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未来，大家又要进行一个新的选择，开始一个新的征程了。 嗯， 你们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二位今年刚刚考上研究生， 嗯， 在未来这三年或者是两年的研究生的学习当中，你们觉得你会在这两年和三年，给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和定位？ 我的规划其实就是，除了是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之外，还有就是实践。因为我们上研究生之后会拍片子，就是拍纪录片啊，或者拍一些微电影之类的。 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机会。第一是锻炼你跟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 没错。 第二也是锻炼你的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第三的话还是锻炼你的一个审美能力，因为对，因为你的审美能力在一个层级上，你才能够拍出好的片子，你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学习以及实践，同时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实习实习活动。去参与到工作当中去进行一些实践。 听完若红说完，我也来说一下我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规划吧。首先我觉得在研究生期间是要把这个专业水平给提升上去。比如说啊，多练练声啊，多跟老师交流你这个专业上的问题呀，同时呢找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方向。虽然说我们已经定了这个比如说是播音主持这个方向了，但是呢还是要有很多的小的细块需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是做新闻，还是去做综艺，或者是做体育、做少儿节目，这一些都要更好的去区分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最擅长的吧。乐桃，你觉得就是你在本科期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也想过比如说我以后是要做什么样的类型的节目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个完美的规划，就是我这四年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健身啊，我要这个谈恋爱啊，我要这个找一好工作，成为知名主持人啊，就之类的啊，这类似的啊，这种我觉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其实那个时候的想法虽然说美好，但是就像梦想一样，你要付出你的努力，你要去脚踏实地的去做。其实在你做完这四年以后，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四年以后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吧，我觉得是。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 有梦想是要有的，有规划也是要有的，但是重点一定是要脚踏实地的干。我觉得其实我最迷茫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段时间，有的人在考研，有的人呢在这个准备工作，就一定坚定的去工作。 对， 当时我就在两难，你知道吗？我就是中间的那一溜人。你们说考研孤独，其实我觉得选择才孤独，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自己要就是准确的去干的事情了，但是当时我就一直很焦虑，很选择恐惧症。 嗯，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很难过，那个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 对，所以你也是一边当时准备了一下，稍微准备了一下考研，然后 稍微准备了一下这个词非常好啊， 再去一边面试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吗？ 对，没错，那段时间反正就是还挺忙的，但是直到工作了以后，我觉得也会有不一样的眼界。工作了以后会觉得，和上学的时候毕竟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尤其是你在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有满足感、幸福感，因为我在新闻台做新闻主持人，然后做记者，当你做的一个报道，然后别人会帮助了别人，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那个时候觉得，哦，原来就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虽然说我没有考上研究生啊，我不敢说研究生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就业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雅涵明年就毕业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考研这件，就是先说考研啊，就考研这件事情来说，一般很多人分两种心态吧。一个是说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比如说我之前，比如说你是学其他专业的，那我觉得我要考中传的播音系，那是实现我的梦想。那还有其他人说我可能现实一些，我觉得我要考研是因为我要找更好的工作。那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都一定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嘛。那我觉得机遇很重要。 对， 然后我觉得上了一个好的学校的研究生，为了就是更多的机遇。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两年做好准备，在明年我再去招聘的时候，那我一定要以一个更好的面貌出现。那个时候有更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主要还是内心要有一个规划。 对， 你要知道你未来到底是想要干什么，而不是为了考研而考研，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在考上研究生之后，会不会在毕业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心态上的变化，觉得我跟本科生不一样了，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我们不一样， 这个还好，因为其实本科生他们已经积累了可能三年甚至四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你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实打实的工作经验的人去到那里，但是你因为又是一个研究生的身份，其实对于招生就是招人单位来说的话，会觉得说我得付你更多的工资，可是你做的活跟本科生做的差不多。对，你会陷入到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就是你如何把你研究生的这个身份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出你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让大家去看到你其实是可能是有自己不与本科生不同的地方，不同之处在的。如果说你跟本科生一样，那我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钱来请你呢？其实会陷入这种尴尬。 对，那对于雅涵来说，雅涵他是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是一样的， 同一的专业。 对，那你觉得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还是你觉得我们都一样？ 确实是有一些不同嘛。毕竟你人往高处走，对不对？没有见过说一个一本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去考一个二本类，虽然说也不差啊，但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吧。其实我能感受到本科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在学校内学习的东西就已经足够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在研究生阶段，很多人除了学习本专业知识之外，会去到自己城市所在的更多大学去听更多好的课程，更多的去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再加上自己本科阶段可能跨专业之前的一些知识，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眼界去面临现在的工作。 我也看到很多研究生的师哥师姐，他们在研究生期间的话，首先是一直都在练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找很多的实习，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好的平台，腾讯啊、爱奇艺啊，包括像很多的自媒体，他们也都在里面进行一个实习，这样子。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尤其我说跨专业的研究生啊，这个跨专业的研究生，因为你只能去学习这个专业三年，其实你前面那一年是自己学的，是自学成才的， 没错， 准备是自学的，你只能学这个专业三年。但是本科生呢，是从大学四年成系统的、成体系的，然后学出来的。有人说这个研究生其实出来，如果你实践性特别强的专业的话，研究生可能不会这个比本科生强到哪儿去。你们觉得会有这种你觉得这种理论是对的吗？ 我觉得要找到你本专业和你新学专业之间的一点结合 结合点， 因为比方说学播音主持，你可能之前学会计，那你播音主持是你一个专业性的技能，但是你的专业之内之下，你说的内容是什么？你是金融，你是娱乐，你是综艺还是体育？这可能跟你的第一专业会有一点点联系，或者跟你的人生经历点联系。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你的本科和你的跨专业之间的一个联系点，把这个联系点去放大，去把它精致化，这样去找到自己一个突破口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这也是在给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就业，然后也是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啊。那雅涵，你这种同一专业的，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觉得这种理论是对的吗？就是研究生的不如本科的， 因为研究生只学了你学了六年，好像你学了七年，好像没有这个。 说到这儿就有一些惭愧嘛，就是自己本科阶段可能是没有抓住机会，所以说才想通过研究生阶段去更好的深化自己的这些理论知识啊，然后相结合，再寻找自己的兴趣。就可能说我并没有，其实我倒觉得说跨专业考研同学比我们要强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播音是口耳之学嘛，你只要通过实践长了，一定会有提升。但是理论知识是一定要通过学习才可以的。桑乐桃，你经过考研一定也知道，就是学习这些。 不要老提那次惨痛的经历，我很惭愧的。 就每个人他有不一样的适合点嘛，就可能通过考研，我会发现说，原来我有这么多知识还没有学到，就本来是应该学到的东西，我还要从头再来，那我一定要更加努力。那就 突然有一点点羞愧，你知道吗？ 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方向，我有更多的选择，我还想说，比如说我比较喜欢体育，那我之后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去发展， 也给你两年的时间去缓冲。很多人其实考研是为了有一个缓冲期， 对， 就是可能还没有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吧。 那个时候再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时间， 对， 然后在学校里再沉淀两年， 也许能更加的认清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我理解的，就刚才他举了你的例子，就是本科是学经济金融的，然后但是研究生呢学了主持。那你觉得你这两点的结合点，您是怎么找的呢？ 我是这样的吧，首先我确实是有经济方面的一个基础，我之前也学过很多什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这样子，我确实会比别人更加的懂一些，可能比平常他们学经济的更懂一些主持，比学主持的更懂一些经济。可能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我的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这其实是我的其中的一个选择点。其实我自己的话也对别的比较感兴趣，比如说我对体育对还有青少年的节目呀，我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呢我还是会多尝试看一看什么才是最最最适合的。 我发现这个尝试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的期间，大家应该多去实习，多去尝试，应该多去利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或者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和职业。 对。那乐桃的话，你之前大学实习有找很多实习吗？ 有，我大学四年几乎都在实习，就是除了上课就是在实习，就是在工作，反正就是也是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也想找到自己到底适合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到底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追求新鲜感的人，就是我持之以恒的能力好像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有毅力。对，然后我就想，就哪儿跟哪儿啊，哪儿跟哪儿啊，这个就是，所以说我就一直在寻找吧，也算是。然后最后我觉得做主持还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很好玩。所以说我就 非常敬业， 现在 敬业小标兵啦。 哇，乐 桃同学 这么高的评价是吗？那边这个不专一，这个敬业小标兵。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有很多想法啊，就是你考上本科或者考上研究生之后，都会有很多想法， 很多很多的想法， 但停留在想法上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 没错， 一定要去实践， 一定要去实践。所以说，我也建议啊，这个听众朋友和这个在电视和网络前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一定要去多做实践。如果你们要考研究生的话，不要只是想想而已，赶紧去学习。如果你们在准备工作的话，也不要只是想想我以后要找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要高薪，就像他刚才说的，家境工资高， 对，下班早， 下班早啊，不要只是想，我觉得去做做实践， 对，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果断， 对， 就是你想好了我要出发之后，那你就一定要觉得我既然做这件事儿，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我做了这个觉得，哎，那好像做那个也不错，那其实也不是很好。 对，执行力一定要高， 一定是要执行力很高的，就是决定要做，然后要做好。 另外就是还要少一些抱怨，因为在你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比如说在你备考以及找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所以你还是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绝对化，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以后可能也找不到这样子。一定要有希望，不要去抱怨身边的事情，要充满一个积极的状态。 那上周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聊聊高考，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给很多高考生，然后我们的嘉宾都给高考生加了个油。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给2019年准备考研究生的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给他们加个油？ 若红， 一人说两 好行 一句话。好， 那我觉得说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那么就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走，即使旁路有太多的 纷杂都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忘初心才是最重要的。 嗯，没错，不忘初心。雅涵呢， 其实我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人，我很少因为一件事情去着急去生气，但是在考研的最后阶段，我也有过那种半夜自己痛哭的经历，觉得自己已经进退两难，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我考不上研，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不要害怕，只要坚持过去，总有看到太阳的那一天。 嗯，没错。 那我觉得作为今年考研成功的心仪，我觉得你也应该给大家说一句话。 嗯，其实我在考研初试之前也是挺纠结的，包括当时就是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我就直接哭了，我就说觉得自己考不上，然后觉得自己专业不好，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妈妈就说，你静下心来，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做，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想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不要焦虑，不要心急。 那最后我也给自己加个戏啊，我觉得广大的考生一定不要像我一样，就是我是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去玩了，但是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成了整块整块的时间去玩了。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像我一样，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第一，就像雅涵说的，一定要果断，考研还是工作，其实你都想站的话，你两个都会站不好的。所以说考研和工作，你选择一个以后就一定要坚定的走下去，一定要果断的选择。第二个呢，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介绍的，你要有自制力，你要坚定，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就要坚持去做下去，你一定要坚定的走自己的路，有自制力，然后把握好你的学习时间，抓好这每一个时间点。然后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送大家一首歌，送大家一首汪峰的花火，祝大家在2019年的考研一切顺利。也希望考上研究生的朋友们，在2018年考上研究生的朋友们，祝你们的考研祝你们的研究生生活幸福。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 拜。